雷猛调换了一个姿势，面对面地跨坐到男人的身上，鼻尖顶着男人的鼻尖说道， 那你可要记住刚才的话。 那你到底是？ 你就这么想被我？嗯？ 雷猛加重了说这句话时的语气调调，显得妖孽又勾人。 这不是怕你觉得委屈吗？ 秦锦城的双手又在雷猛的腰间掐了一把。说实话，雷猛的这个样子让他又有了冲动。雷猛往前微凑，舌尖在男人的唇瓣上舔了一口。他说， 要是真委屈的话，第一次我就不会让你得逞。 说什么大话，只要我想你就逃不掉。 秦锦城突然一个翻身站起身，把雷猛拉起来按在了小花园的围栏上，胸膛贴着他的后背，一手掐着他的腰，另一只手按着他的肩膀，嘴唇咬着他的耳垂说道， 宝贝儿，快看，现在整个城市都在你的脚下。 雷猛抬眸远眺，夜幕苍穹之下，城市灯火闪烁明亮。就在同一时刻，秦锦城用力地亲近了他的身体，俩人在这片高处融合到一处，那是一种濒临至极限的愉悦，是一种被征服的心甘情愿。雷猛后背贴上被子的时候已经是下半夜了，即便是这样，他也没能够立马入睡。他真是低估了秦总的马达腰的属性，眼皮合上前，他想真是快被掏空了。雷猛是第二天中午才醒的，秦锦城早就去了公司。锦城集团的业务肯定不再是秦氏那么空闲，尤其是刚刚接手一切的秦总，忙得那跟个陀螺似的，可没有雷少爷这么悠闲的还能睡个懒觉。雷猛失笑，起身吃了酒店特意送上来的午餐，换好衣服回了公司。邹瑜见到他的时候目光略闪，欲言又止。雷猛有意地看了他一眼，他立马冒了一头的冷汗。 雷总，关于前郭总监的事情我还没来得及报告给你。是这样的。 不用说了，我已经知道了。以后这种事情你可以最开始就来问我态度，我没有那么糊涂。 雷猛眼神凌厉，不轻不重地扫了邹瑜一眼，没有要再纠责的意思。邹瑜狠狠地松了一口气，立马点头说道， 是是是，我知道了。还有一件事，雷红的公司已经被查封了，按照债务顺序，他们欠我们的钱很快就能到账。 雷蒙漫不经心地说道， 有多少？ 2亿左右。 这么多？看来我真是低估了我叔叔的贪心。行吧，钱款到账以后，你把拖欠的项目款都先结了，剩下的钱留给我，不有用。 雷猛隐隐地觉得燕郊的项目说不好到最后还会落到他们头上，安哲臣不一定有口福吃得下去。邹瑜打算出去，雷猛叫住他， 郭杰来了，带他到会客室。另外之前跟秦总合作那个项目你抓得紧，这两天商城开业，我得过去看一眼。 好，刘琴说项目的事以后他全权负责，我已经把相关资料传给他了。 刘琴，那妥了。对了，代言人找了没有？是哪个明星啊？ 不是说不找？你跟秦总亲自现身吗？ 邹瑜一头雾水，不懂雷猛是忘记了还是根本就不知道这事儿。 啊？这话谁说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 刘琴昨天刚通知我的，难道是我听差了？ 我知道了，出去吧，这事儿我自己确认。 邹瑜出去后，雷猛拿起电话顿了顿， 本来是想打给秦锦城的，想了想还是算了，他现在恐怕根本没时间接自己的电话。雷蒙所料不错，郭杰果然来公司找他了。邹宇把人领会客厅里后就没再管过他，对这个曾经在公司实习过的郭少爷，全公司的人都没什么好脸色。不知是因为郭琦的原因，还是因为都想讨好雷猛的关系，郭杰从进来后可没少受到白眼。郭杰算是发现了，这公司里的人都跟雷猛一个德性，狂妄的不知天高地厚，真把自己当天王老子了，谁都不想放在眼里似的。他拿着文件的手都快挤成青白色，胸腔堵住一团怒气，找不到发泄的途径。自从之前的竞标之后，江哲虽说已经没再被他父亲软禁，但也没有同意他跟江哲的事儿，甚至都没有让他再进江氏工作。郭杰只好回到了自己家的小公司，本来还想着靠自己的姑姑多接几个项目，哪里想到眼看着项目都快启动，郭琦却被抓了。这还不算，连雷红的公司也在同一时间被查封，他那几个项目算是打了水漂，前妻的钱算是白投了。如果这是雷家或者是江家，安家换作任何一家公司可能不至于一蹶不振，可这偏偏是郭家，他家那个小公司可经不起这样的打击，眼见着也要宣布关门打击了，郭杰哪里甘心呢？他找了江哲，求了安哲臣，甚至连多看一眼的周雨潮他也去求了，可是结果不如人意，江哲根本做不了公司的主，他爸又看不上郭杰，肯出手帮他才怪。至于安哲臣就更不可能了，安家在这半年来先是被秦锦城跟雷猛在竞标上坑了一笔钱，加上这回参加燕郊开发权的竞标投资，他们公司的资金并不宽裕，让他救郭杰，他才不会做这种慈善。周雨潮更别提了，那家伙自从被秦家的老爷子惦记上以后，就是一堆麻烦接踵而至，恐怕这次是在劫难逃，彻底的灾了。雷猛自然不知道秦老爷子的随口一问会起到这么大的作用，走投无路的郭杰自然就想到了雷猛。郭杰恨雷猛入骨，一直觉得命运不公平，他们念同样的大学，差不多又一起长大，为什么一个是众星捧月的少爷，而他永远只能做那个小跟班，还是那种不被待见，永远只能待在角落里的透明跟班？郭杰不甘心，他怎么可能甘心？可是他没有办法，他还是来了。他拿着自认为能够威胁到雷猛的东西出现在他的面前，他想跟他做一场自认为还算公平的交易。雷猛看着眼前的男人，眉清目秀，清雅斯文，说实话郭杰长得还算不错，当然是跟他没法比了，但也算是好看，所以他一直搞不懂他为什么会跟着江哲。先不说江哲长得如何，就说他自己原本根本就不是这圈中人。雷猛是知道郭杰曾经是有过女朋友的，或许正是从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开始，他便看不起这个人。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一旦出卖自己，都不该祈求自己被尊重，不管别人怎么看，但在雷猛这里，这是底线。雷猛的目光厌恶之意太过于明显，明显的郭杰忍不住地皱起眉。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，我知道 你不想见我，同样我也不愿意见你。 雷猛没忍住嗤笑一声， 既然不想来，何必勉强自己，我可没让人绑你来啊。 雷猛，那个人毕竟是你的亲叔叔，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血脉至亲，你当真要把他推上死路，让自己成为孤家寡人吗？ 这话你可就说错了，不是我把他推上死路的，是他自己要往死路上奔。郭杰，我问你，如果有人杀了你爸妈，你还会跟他做朋友吗？ 郭杰被雷猛的这个比喻气得想吐血。 雷猛，你什么意思？